北京时间7点整。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里是大兴，我是主持人张赞。 我是主持人于磊。 今天是10月19号星期四，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晴，最高温度18摄氏度。 日前参加19大新闻报道的中外媒体前往北京大兴采访新机场建设项目，瑞士新苏黎世报驻华记者马蒂亚斯穆勒是这些记者中的一员。他说，中国发展速度是相当惊人的，想象一下，欧洲花了400-500年取得的成就，中国只用了30-40年。 记者日前从北京市农业局了解到，本市蔬菜生产总体上已经形成3大菜园优势产区，为市民提供安全高品质北京菜。 近日，以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为主题，喜迎党的19大专场音乐会在大兴剧院大剧场隆重举行，《红旗颂》《红色娘子军》等多首经典作品在大剧场内响起。据了解，本场音乐会由享有“首都明珠乐团”美誉的北京交响乐团演奏，青年指挥家张冰冰担任现场指挥。本次活动由大兴区文化委员会、大兴区教育工作委员会联合主办。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兴》。 19大时光。 本台消息，日前参加19大新闻报道的中外媒体前往北京大兴采访新机场建设项目，瑞士新苏黎世报驻华记者马蒂亚斯穆勒是这些记者中的一员。他表示，中国这几年变化非常大，今天看到北京新机场项目发展如此之快，令人震撼。穆勒是德国人，他在中国已经工作了2年半，第一次来到中国是在1999年，还曾经在太原学院担任老师。他说，中国发展速度是相当惊人的，想象一下，欧洲花了400-500年取得的成就，中国只用了30-40年。北京新机场位于北京市大兴区榆垡镇礼贤镇和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之间，距离天安门大约46公里。 北京新机场建设指挥部指挥长助理朱文新介绍，北京新机场远期规划年旅客吞吐量1亿人次以上，满足年货邮吞吐量400万吨的运输需求。新机场全部工程计划将于2019年7月竣工，10月开始试运行。朱文新介绍了北京新机场的综合交通体系以及5纵2横的主干路网。这些高速公路、铁路和机场快线去沈阳、青岛、济南等城市只需要2-3个小时。澳门日报记者铁怡说，之前我们比较关注新旧机场的转运问题和空铁联运问题，这些担忧今天在这里有了答案。新机场的建设考虑得非常周全，我也非常期待它能建设成为更加国际化、高水平的机场。 嘉鹏国家电视台记者芒加扬尼克也感叹，这是一个伟大的工程。他说， 这是一个科技含量很高的机场，引入这些高科技不仅能让市民受益，也能让人们更加相信在中国飞行很安全。作为加蓬国家电视台唯一派驻中国的记者，芒加今年2月23号来到中国以后，除了北京以外，还到过深圳、广州、厦门等地。他说，加蓬读者很关注中国的消息，我是一个高科技迷，我在深圳参观了无人机生产商大疆公司和腾讯，在那里可以了解很多创新的东西。 加纳《每日写真报》的记者艾德蒙·史密斯·阿桑特表示，他们十分关注与中国十九大相关的故事，例如十九大如何组织召开，全球各国记者怎么报道十九大，以什么样的形式报道十九大等等。从10月12号起，十九大新闻中心组织了15条线路的采访活动，包括北京中轴线、基层党建、故宫在内，帮助中外记者更好地了解中国发展成就。 本台消息，记者日前从北京市农业局了解到，本市蔬菜生产总体上已经形成三大菜园优势产区，为市民提供安全高品质北京菜。三个优势产区分别是南菜园、北菜园和东菜园。南菜园以大兴、房山为核心，以冬季设施蔬菜生产为主；北菜园以延庆、怀柔、密云、昌平和门头沟为核心，主要供应夏季蔬菜；东菜园以通州、顺义、平谷为核心，主要生产特色精品高档蔬菜。全市蔬菜播种面积基本维持在80万亩左右，产量在290万吨上下。 本台消息，近日以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为主题，喜迎党的十九大专场音乐会在大兴剧院大剧场隆重举行，红旗颂、红色娘子军等多首经典作品在大剧场内响起。据了解，本场音乐会由享有首都明珠乐团美誉的北京交响乐团演奏，青年指挥家张冰冰担任现场指挥。本次活动由大兴区文化委员会、大兴区委教育工作委员会联合主办。 这次音乐会总计演奏了9首曲目。北京交响乐团团长孟海东告诉记者，今天的演出经过精心的准备，选取了观众们耳熟能详又鼓舞人心的曲目，希望在十九大召开前夕营造一种喜庆的氛围。随着最后一曲《希望的田野》演奏完毕，现场响起热烈的掌声，指挥家张冰冰返场为现场观众演奏了歌唱祖国，观众们随着演奏家们的伴奏唱了起来。近年来，大兴区文委、教委还联合打造了传统文化进校园系列活动，设置了京剧特色课程、诗文朗诵会等等，目的是通过优秀传统文化熏陶和感染学生，促进他们的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 本台消息，近期在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由老厂房改造的道静运动中心正式开业。走进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在园区林立的厂房中，一栋外观时尚的棕色建筑非常显眼，这就是新改建的运动中心。走进去，昔日的工业厂房只留下钢筋骨架，灰色调的厂房内部早已焕然一新，填满了各式体育设备，比如色彩鲜艳、充满活力的拳击场、蹦床、木地板篮球场等等。据了解，在旧厂房基础上，综合运动城进行了装修改造，首批引入12个新潮的体育项目。为了打造健康环保的环境，场馆配备了新风系统。这座综合运动城还很有国际范儿，人们将有机会在这里见到国内外顶级球星带领的青少年训练营，未来还将引入多种篮球赛事，形成完善的体育产业链。 家住附近的一名园区白领说，运动累了可以在体育馆里的运动主题咖啡厅、意大利餐厅休闲放松。生物医药基地相关负责人介绍，运动中心的出现将弥补这片区域体育配套设施的短缺，基地还将升级低效空间，打造大健康产业聚集区。 本台消息， 走进天堂河小区的社区书画室，迎面而来的社区美术班指导老师谭道杰，身材高大，金发碧眼，高鼻深目，一副外国人面貌。这让记者一时有些恍惚，以为走错了地方。一个老外竟然在教中国人画国画，这事儿有点意思。谭道杰并不认为自己是什么老外，我七八岁就来了中国，在中国长大，在中国生活，准确地说，我是一个有俄罗斯血统的中国人。谭道杰今年已经75岁，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前苏联人，他有着更倾向于东欧人的体貌，但在文化浸染上，他接受了更多的还是传统中国文化的教育。 谭道杰告诉记者，自从少年时回到中国后，他就开始跟所有中国小孩一样按部就班的上学。高中毕业以后，擅长绘画的他考上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多年的同等教育和生活早已让他与普通中国人融为一体。毕业后，谭道杰成为了一名教师，因为特殊的身份辗转到了四川。那时的谭道杰一人身兼多职，不仅仅是教授美术，除了数理化，学校的主要文史类科目他几乎都有所涉及。一人多能，这一点在谭道杰在天堂河小区开办美术班中也得到体现。谭道杰1978年左右回到北京以后，就搬到了天堂河小区居住，这一住至今已经将近40年光景，早已算得上是小区的老住户。所以前年当社区居委会领导找到我，让我协助开办美术班时，我一点没犹豫。 当时的谭道杰已经退休在家，他希望能发挥自己所长，让小区的居民们一起爱上艺术。在他的美术班里，学员们可以学到书法、国画、油画、漫画，甚至剪纸。谭道杰说，这些都是美术的一个门类，是有共通性的，所以我们不局限于某一个类别，只要他们喜欢，我都可以教。天堂河居委会给了谭道杰很大的支持，从画室到各种画材一应俱全。谭道杰也是尽心尽力，这个美术班目前有14名学员，大多数人都是零基础，而且年纪都偏大。谭道杰教起来有些费劲，由于每个人的领悟力不同，各自的家庭状况和时间安排也不一样。于是谭道杰对学员们决定采取自由教学法，就是学习美术门类自由，学习时间自由，但作业是必须要有的，这样才能掌握他们的学习进度。 现在谭道杰几乎大部分时间都放在了画室里，每天一早8、9点时就到画室，下午4、5点时离开，和上班一样。他说，我在这里创作，学生来这里也可以找到我。谭道杰正在创作一本中国歇后语绘画版，眼下更多的期盼是来年学生们可以在小区里办一个小小的展览，展示一下学习成果。现在他们的作品还不太成熟，要展览就得达到一定的水准，他们还需要再多练练。谭道杰告诉记者，现在的自己过得很充实，不只是因为自己在坚持创作，更因为自己带动了一些人开始喜爱美术，关注艺术。只有小区居民们都开始懂得欣赏美、追求美，甚至创作美，我们的生活才有可能真正的美起来。 本台消息，青春期的少年对世界充满好奇，也容易冲动犯错，打个架、闹着玩就有可能惹事儿。在这段时期进行法治教育是未成年人踏入社会前的必修课，既能避免犯法，又能找到保护自己的正确姿势。更重要的是从小培养法律意识，对孩子们的成长之路将大有帮助。日前，黄村镇组织了法律进校园公益活动，邀请到北京京兴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白夜，为黄村镇廊伐中学的全体学生上了一堂生动的普法课。 白夜律师通过一个个真实案例告诉同学们什么是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详细讲解了14周岁、16周岁的法律界定。他说，法律离我们并不遥远，未成年人触犯法律同样需要承担责任。打架能惹多大事儿？侮辱他人也算犯罪？